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踏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家有小狗来相伴，日充实不觉烦，老有文言笑不语，不觉心内起波澜。各位看官，有人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句话可能有些绝对，但是人活在世上多多少少啊，这心里头都有一点陪伴，这样的陪伴大多数是建立在夫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之上，然而也有一些陪伴呢是建立在另一种全新的关系之上。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因他而起。 哎，又到晚饭的时候了，吃点什么好呢？您瞅准了，就这个牙好，胃好就好，身体倍儿棒，吃饭玩去。哎， 王哥，您咋那么些话呀？ 怎么了？ 我看您这转悠半天，寻思什么呢？ 我在想吃什么呢？你来的正好，吃了吗？没吃一块儿，咱们来吃点。 哟，我嫂子今儿做什么好吃的了？ 她呀，她要是在家，我还愁这个吗？ 啊，她又回娘家了。 是啊，现在家里见天的就我一个人，每天就想一件事，就是到饭点出去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呀。哎呦，愁的我哟。 哎呦，咱俩是同病相怜呢。 哦，我弟妹也回娘家了。 可不是吗？你这好，自己一人啊，随便吃点什么。我家还一狗，我还得想法的天天伺候它吃什么喝什么。 哎呦，什么时候养了一狗啊哟？啊，您是够有这个闲情逸致的啊！ 哎，我那儿子不是上城里学徒了吗？然后怕我们在家里无聊，说是买来给我们作伴，这哪是作伴？请回一小祖宗来呀、 啊！你要是烦，你就送人。 那不成，这狗现在是我们家的家族成员。 呦，刚才不还说着贺家满腹牢骚，现在在贺家又家庭成员又舍不得了。 哎呀，怎么说呢，是儿子一番心意，不是这狗吧，它通人性啊，养得越久啊越有感情。 行了，别嘚瑟了，你到底吃了没有啊？没吃咱们一块儿出去觅食去。 我没吃呢，我也没时间吃饭呢。 这个点儿还不吃，再磨蹭一会儿就能直接吃夜宵了，你知道吗？啊，有什么大事儿比这还重要啊？ 我回去遛狗去。 你吃完再遛啊？ 不去，我们家这狗有个性，准时准点的，必须得出来跑一跑。 那你也不能干饿着呀。 我都习惯了。要不这样，张哥，您呢？等我一会儿，我呀，我先遛了狗，然后呢，我再遛你。不是，我再找你。我跟你去吃饭去，咱们先让狗吃，然后你再吃。不是那个， 不是，你能不能别拿我跟这狗老搁一块儿说呀？ 行， 你这， 那我这我先回去了啊。 行，走吧。哎，等会儿，吃什么呀？ 你决定吧。 我这不想半天，我也没想起来要到底吃点什么吗？ 我无所谓， 你拿主意。 我就是吃完了能给我们家狗打包一点回来就成。所以你不要吃热汤面什么这样的东西，他吃不了，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跟我说话，我立马我就 不是， 哎呀， 我家炫型。 那你们家那小祖宗能吃辣的吗？ 废话，能吃辣的吗？六个月都吃辣的，狗崽儿，你找点不那么刺激的， 吃饺子去。 饺子个儿太大了，噎着人家怎么办呢？ 馄饨。 不跟你说了吗？馄饨就汤面都不能吃，有汤烫着它。 面条 干拌的都不爱吃。 那到底爱吃什么呀？ 就是花生瓜子儿。哎，我跟你说，哎，那我们家那小板特逗，哎，都自个儿会嗑瓜子儿。哎，你说我从来都没教过他这狗。哎，你说这狗怎么这么聪明呢？你说这狗怎么这么聪明呢？啥？你说你这狗？不是，你说这狗， 那不因为随你吗？ 我觉得也是。哎，我们家这小宝啊，小宝啊， 你儿子不叫大锤吗？ 我说狗叫小宝，我们家狗不是我真儿子。哦， 你真拿狗当儿子养活了？ 你看，要不你也弄一个吧，您弄一猫狗养养吧，一来做伴儿，是不是？二来呢，你每天呢也不用老惦记吃什么了，你这多好啊！ 我呀， 是不是 养我也不养狗不养猫，我养一大王八， 你干什么？ 是吧？养完大王八之后，我天天跟这王八说：“走，王八，咱俩吃饭去。”咱俩别闹，行不行？ 本来嘛，你养一狗多好。 那这行吧，就这么着吧啊！你赶紧就带狗去散步去啊！完事儿咱们就一会儿见，好吧？ 好， 快去快回啊！ 哎， 你等会儿，我们到底吃什么呀？ 其实啊，甭管是猫是狗，又或者其他动物，只要您付出了情感，哎，那它呢也必定会回馈给您相等甚至更多的东西。您瞧啊，这老张对此就是深以为然呢。 小妹妹，我坐船到后，哥哥你在岸上走啊。 那个张哥， 哎， 你年轻的时候祸害多少人呢？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哎呀，你最近干嘛呢？看着挺高兴的。 这个我最近啊，干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什么有意义的事儿啊？ 说。不如让你亲眼得见，这样比较震撼。 还让我那么神秘，套路点行不行？ 上次你不跟我说，自从有了小宝跟你作伴，你每天都很充实吗？ 对呀，当时我劝你养狗，然后你给我拒绝了吗？ 这个我这人的主要是怕麻烦， 哦， 所以养狗这事不太适合我。 什么麻烦呢？我看一点儿 还不麻烦呢，光是考虑吃的就够我忙活半天，然后还得风雨无阻带他出来玩，最近经常下雨，你可就没少受罪。 就当锻炼呗，那这狗还天天陪着我呢。 说到这个陪伴啊，我们家这个宝贝儿，我们家这个宝贝儿 才是真正能够陪伴我，一点都不麻烦。 我早就知道动了养小动物的心思了吧？说养什么狗？说，带着来跟我们小宝一块摆场。 不是狗，是别的。我不用考虑每天给它吃什么，反倒是他们会给我往家带吃的。 耗子？ 呸！你们家养耗子呀？ 再给点提示。 每天自己出来玩，不用我操心。 这不胡说吗？给我吹牛？这哪有这种动物？我想不出来。 不信 啊？ 跟我瞧瞧去，上家瞧瞧 啊！ 保证你大眼就开。 什么？ 眼界大开 啊？行，那咱瞧瞧去。 哎呦，救命啊！哎呦，救命！我再也不敢了。 张哥，张哥，有人喊救命，你听见了吗？ 啊，还真是，还真是。哎，这声打哪儿传出来的？ 看看你们家传出来的。 赶紧看看去啊！ 哎呦，怎么这么多蜜蜂啊？ 这镇定，镇定，千万别瞎动。等会儿他们自个儿就回去了。 回哪儿去？ 你没看那树上好几个蜂巢吗？ 哟，张哥，这蜜蜂是你们家养的？ 震撼吧！ 不仅震撼，真大开眼界。你瞧瞧树底下那老人，让这蜜蜂给吓的。 那不是吓的吗？ 啊， 那好像是。咱赶紧瞅瞅去吧，大爷，大爷，大爷，你爱听这句吧，大爷， 大爷， 大爷，您没事。 刚刚您喊的救命啊！ 这你们家养的蜜蜂啊？ 是啊，我养的呀。 不是，谁告诉你可以在家里养蜜蜂啊？有没有常识啊？你这多危险呢！ 您别生气，别生气，我们看看给您捉哪儿了。 哼，得亏我跑得快啊，不然还不得叮成什么样给我？哎呀， 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哎，不对啊，您老东西不是您老人家，您怎么跑我们家来了？ 对，你怎么在他家呀？ 他我 什么我？哎，这怎么还有只猪啊？这个 猪。 对呀，那么蔫了吧唧的，您养的？ 是我养的呀。 您说说，您怎么跑我们家来了？ 这个他那你我他是那个还不都是因为你们家养那些蜜蜂吗？ 啊， 你这话说的这怎么意思？这是 就是这样啊，我刚刚正在遛我们家的猪呢，结果他隔着院子就闻见了那个蜂蜜的香味儿，哎，他就好奇呀。一好奇，他就不知道从哪儿使出来的力气，他就跳过了院墙。 人说 我一看他都进去了，我没办法，我得跟着进来。 人说这狗急了跳墙，这猪都能跳墙了。这猪有这么好弹跳力？ 非猪非猪。 你对呀、啊，你养过猪吗？ 没有。 你啊？ 我也没有。 那就好办了。 来， 好办了。 你没有养过，那你们就凭什么质疑他的弹跳力啊？你别狗眼看猪低，行不行啊？好歹人家这前世也是天蓬元帅，对不对？你这是好端端一元帅被你们家这些蜜蜂给蛰的，你这都不会动了。 那 怎么办呢？ 您别着急，别着急。哎呀，现在这个猪这模样好像是有点奇怪啊，一会儿消肿了就好，消肿就好。 对对对，消肿就好，您没事就行。 我怎么没事啊？你看起来我像是没事的样子，我告诉你们，今儿事儿大了。 怎么回事啊？ 不是老李，他这大爷虽然他年纪大，但是这架势看着他不像有事儿啊。 张哥，这事儿马虎不得，万一呢？万一他有点什么疼啊、痒啊，咱日后说不清楚。 你这意思他想讹我？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等会儿啊，咱就见机行事，千万别惹他什么不痛快、啊。等他们家的人来了啊，平平安安把他接走就没事了。 就这么着。不是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啊，是不是想耍什么阴谋诡计来破坏我这老头子呀？ 不是、啊、大爷，我们啊就正说呢，怎么联系您的家人？ 哼，我们家就我一人。 那您平时住哪儿？ 想住哪儿住哪儿啊，反正我现在是被你们这蜜蜂给伤着了。 妙游， 我看呢，我凑住你们家。 这你怎么了哥？ 住哪儿？ 你们家呀、啊？ 住我们家？ 对啊，怎么着呀、啊？要不我住医馆去，你看怎么样啊？ 不是您这。您看您一脚都跨过我们家这院墙了，您这身体素质还用住院？ 那不是刚才吗？我现在我是你们家伤着了，你就得负责。啊，这事说大天天我都有理，赶紧扶我坐着。 你小心点，你小心点。 给我来碗水呀、啊！那一口蜜蜂给我齁的，还刚刚那一口蜂蜜给我齁的。 他还吃我们家蜂蜜了，不是老李，我觉得这事儿可不对。 我也觉得是，但现在咱不占理呀、啊。万一他要不顺心了，往门口一站，扯着嗓子一嚎，啊，他蜜蜂蛰我了！咱俩虽然说也是奔五十的人了，可以后没法在这街上混了也不成啊！ 哎呦，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哎，现在啊，最重要的是查清楚他身体到底有事儿没事儿。这姑，对，哎， 我一折呀， 什么折？ 这个张神医德高望重， 张神医 到时候能给咱们做个证。 哎，那你赶紧找张神医去。 走，那我水呢？水快点的， 来了，您赶紧喝点水吧。 哎呀，说这老张这会儿啊，这心里头啊可真是有点乱。别人家养狗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我这养点蜜蜂，它就有这么大的事儿呢？而且来说，眼前这大爷看起来还真是不太好对付啊。 大爷，您还吃点什么不？ 饱了，歇会儿再说吧。但是你手也别闲着呀，你给我扇扇风啊，怪热的。 事儿还真多，我告诉你，而且这胃口还不是一般的好，倒霉偏偏我说偏偏就碰上这事儿。哎，那猪怎么长得跟刚才不像呢？ 张哥，我把神医给您请来了。 你小点声，那大爷刚睡着。哟，张神医，您快来给看看吧，我这快支持不住了。 伸手。好嘛， 不是我，哎呦我这张神医， 是给他瞧病呢。 对，神医，您好好给看看，要没什么事儿啊，您到时候给我们作证啊。 我这看着不像是有事儿啊，这脸色儿可比你的好看多了。 张神医，您是不是经常因为太慢了把病人拖死了？啊！您别光看，您给他耗耗墨呀。 那就啊，让他叫起啊，不对，叫他起。哎，总之吧， 不行，这大爷 给他叫起来吧。 眼里这大爷脾气怪着呢，就怕万一呀，等会儿醒了他不让您看了。 好，那行吧，那你们俩先跟旁边蹲着，我给大爷看看。 张哥，大爷养的这个元帅猪怎么这么奇怪呢？他干嘛老围着我转呢？ 最怪的是他不是刚才那样了。 小宝，这不我家小宝吗？ 啊，这是你们家小宝 啊？ 你这意思这不是猪，这是一狗啊？ 对，哎呦喂，小宝你怎么肿成这样？让蜜蜂给蛰，整个就怪你，你养什么蜜蜂给我们家狗都蛰成猪了你。你看给我们家小宝弄成什么样了。 老李，你可别伤心，你别叫吧，这是你们家狗。 那刚才为什么说这是他们家猪？这不睁眼说瞎话吗？ 不是，对，老头肯定有问题。 哎，你干嘛呀？我说你我不看病啊，我的病你看不了，我静养，你知道吗？走，把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就给我好就弄进来，给我就整出去，然后把晚饭给我端进来呀。 等会儿，我听这事儿怎么那么熟啊？这大爷让我摸摸，哎，不对，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不认识，我谁都不认识。 哎呦，我想起来了，你不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小贼老白吗？啊？ 这谁？ 小贼老白，我当学徒的时候就见过你，这都好几十年过去了，您这还没改邪归正呢。要按这资历算，您现在也算是贼王了吧？ 贼王老白，咱偷狗是不是？咱偷我们家小宝是不是？ 这什么小宝啊？你们家的狗啊？我偷他干嘛？这是他追着我不放，我都爬墙躲树呢，他还不依不饶，最后给蜜蜂蛰了吧？ 哎。你要没事儿，我们小宝干嘛追着你不放？他这会儿应该在家睡觉啊！你是不是偷我们家去了你？ 不是，你别误解好人啊！我知你谁，我偷你们家去了我。 张哥，神医，你们听着他说这话。 老李，别激动，深呼吸，咱慢慢审他。 对，咱慢慢审。 深呼吸。 小宝哎，你看把我们家小宝害成什么样了？他还有三长两短的，我上衙门我告你去。 哎，不是那个你，他现在这都消肿了吗？能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是我这么大把年纪了啊，又被狗追，又让蜜蜂吓的，我到处躲啊！我要有事儿，我非赖着你们不可。哎呦，我怎么就感觉我浑身哪儿我都不舒服？ 哎呦， 我现在 老白呀，白大爷，您呢就甭演戏了，成吗？ 你说谁演、啊、谁演？你有证据吗？你 有啊，我刚刚给您号过脉了，您这身体呀、啊、好，我这哪儿都没事儿。 我告诉你，你现在赖不了了吧？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哦，我明白了，你们这是一唱一和的一伙的吧？合起来欺负我这糟老头子是吧？哎呀，丧尽天良，泯灭人性啊！大伙儿都过来，过来给我评评理啊！ 张神医，你看他倒打一耙。 白大爷呀，我说呀，您呐就甭演了，您再演呢都没人信呢。哎，前儿我还听说那邢捕头说起过你呢。 说我什么呀？ 能说什么呀？就跟今儿这情形差不多呗。反正啊，今儿您呢肯定又得往衙门走上一趟喽。 不，我哪儿都不去，我需要静养。 老李，哎，你在这儿陪着小宝。 对， 我现在就去找邢捕头过来拿人。 哎呀，别，我什么都没偷着啊！你们哎，还我别走啊！哎呀，这事儿要是真细说起来啊，那可就是动物界双剑合璧的智擒飞贼呀、啊！而且抓的还是行走江湖数十年的惯犯。这故事啊，要是被哪位说书先生听见了，再好好加工加工，那还不得变成又一出喜闻乐见的千古的奇案呢？哈哈，这就是蜜蜂进出擒住谁，小狗紧随把人追，主人惴惴难自立，是双剑合璧成犯罪。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影中不相信善解意，心心念在万家灯火闪亮，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明日重生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